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岛》，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升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江河似乎察觉身后的视线，回过头，林叔正坐在床上，裹着棉被，在那数着那沓美金。江河从未见过有人像林叔这样坦坦荡荡，自然也从未遇到过有人上赶着主动趟浑水帮他逃避追杀，就为了查案件线索的。 你好像不好奇我是来做什么的。 不是来探病的吗？心意我收到了。桌上有苹果，自便啊。 除了美金，我还给你带来一个重要的消息，你一定有兴趣。 愿闻其详。 陈友华死了。 什么？ 你很意外？ 我为什么不意外？ 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 我当然不知道，多亏你告诉我。那完了，就一条线索断了。想要查明何幽安到底是不是在说谎，只怕遥遥无期。 江河从大衣里摸出一个文件袋，丢在床上。 这是陈友华的资料，你也许用得上。 谢了。 林叔打开袋子，抽出文件，略翻了翻，里面记载了陈友华在报社任职时的档案和一些过往经历，的确很有用。林叔随手将刚才没来得及打开的首饰盒扔给江河，江河接住，莫名其妙。 为了表示感谢，这是我的回礼。 江河蹙眉，他之所以给林叔送来这份文件，完全是为了还那天晚上的人情。一条命的恩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江河不喜欢欠人情，能还总是要还上。不过林叔这个人也着实有点意思，因为一个枯燥乏味的人是绝不会做出跟他一路逃亡的选择的。江河打开首饰盒，面色一下变得古怪。 你送我这个？ 林叔不打算在他面前浏览资料，正将东西放回去，抬起头就看见江河将首饰盒的方向一转，一枚钻石戒指赫然入目。 嚯，那女人不会把自己的订婚戒指给我了吧？ 不好捉摸的女人千千万，这甄小姐应该算是其中的佼佼者。林叔遇到过许多对自己着迷的女人，却很少有像甄从云这样的，拿她当挡箭牌，实际上另有所图。他爱上的有妇之夫究竟是谁？能被甄从云看上的男人一定很不简单，说不定还是什么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可这样的大人物又怎么会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去勾搭一个已经订了婚的千金小姐呢？这个女人把戒指扔到他这里来，难不成真想逃婚？她喜欢的那个男人会跟她一起走吗？甄从云的戒指自然不会是劣质品，钻石在光线下熠熠生辉，亮得林叔忍不住眨眼睛。从戒圈设计来看，应该还是出自国外设计师之手。这样一枚价值不菲的戒指，甄小姐说不要就不要，像烫手山芋扔给了他。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我不喜欢男人，这枚戒指你留给别人吧。 江河冷冷说道，将盒子放下。林叔虽然暂时没想明白甄从云把这枚戒指丢给自己的用意，但林叔总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情，脑海里甚至会冒出诸如祸水东引、声东击西一类的词，他半点都不希望自己是那个倒霉鬼。正想着怎么编个感人肺腑的故事说服江河收下这枚戒指，成为新的冤大头，有人推门进来了。林叔和江河几乎是下意识的齐齐地往门口望来，而在岳定堂的眼里，一个靠坐在床上，一个站在床边，手里打开了的首饰盒递出一半，三人都是一愣。岳定堂沉默了片刻。 我需要为你们腾出几分钟吗？ 不需要，首饰盒还给你，我先走了。 等等， 江河对林叔的挽留听而不闻，大步流星很快就消失在了门口。 盒子里是什么？ 钻石戒指。 没想到你的桃花都开到男人身上去了。 哎，我不是，我没有啊，别胡说八道，这戒指是甄从云的。 甄从云？他来做什么？ 他来告诉我他找到喜欢的人了，是个有妇之夫，还要跟人家私奔。他找了一堆记者在我病房门口拍他，然后我就成了一个炮灰啊。你知道他喜欢的有妇之夫是谁吗？ 不清楚，我家与甄家素来没什么往来，就是见了面打个招呼的面子情。三姐之所以将他介绍给我，也是出于别人的介绍，他不好贸然拒绝而已。 这得亏你没看对眼，要是喜欢上这位甄小姐，转头他就给你戴上这么顶绿帽，你该如何是好？ 现在他盯上的人好像是你。 嗯，我们还是聊聊别的吧。江河送来一份资料，是关于陈友华的。 简直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来。岳定堂去而复返，正是想要让林叔去和江河接洽，询问陈友华的事情，没想到江河自己主动送上门了。 他知道陈友华死了？ 知道。 那他没怀疑到你身上吧？ 应该没有，他的确问过，但也只是随口一提。他今日之所以过来，应该是得知陈友华的死讯之后，知道我正在调查何佑安的案子，不想欠我的人情。 江河果然有几分本事。 岳定堂将一沓资料抽出来略翻几番，不由挑眉，许多东西寻白道来查未必能查到，但江河就不同了，他手下那些人如青帮帮众一般遍布大上海各行各业，尤其是码头、赌馆、歌舞厅、典当行这几块，这些地方龙蛇混杂，最是容易得到消息和打探消息的。也许陆同仓正是觉得自己这位得力臂膀过于强大，自己已经辖制不了了，才会起了杀心。 陈友华果然不是他的本名，陈友华本名程峰，是上海九英中学的一名化学教员，后来因为被懒不知上进，与其他教员口角斗殴而被辞退，之后便去了报社工作，改名陈友华，直到被追杀出事失踪。 他家里人口呢？ 他在中学当教员的时候，履历表上写的是江西吉安人，上有父母，膝下独子，也就是他自己，未婚，学历为中学，具体哪儿没有写，学校入职是需要面试，他想必是通过了，否则不可能任职。但是此人肯定也有问题，一般人求职恨不能写得越详细越好，但陈友华却反其道而行，这是古怪的地方之一。 还有，根据他任职中学的同事所言，陈友华在学校很少提起他的家里人，性情也孤僻不合群，但等他去了报社，却又变得与人为善，面目可亲。你看，报社同事对他的评价很好，说陈友华乐观善良，是个好人。这样截然相反的两种性格，怎么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如果陈友华的确就是程峰，那就只有一种解释，他的其中一面是故意伪装的，又或者他的孤僻和乐观都是伪装出来的。没有人知道他真实的性格，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他所有的一切就像一个谜。现在他死了，除非找到和他有关系的人，否则说不定连程峰这个名字都是假的。 岳定堂陷入思索，林叔也需要一些时间来理清思路。江河既然能把这份资料当作人情，那他的真实性就八九不离十了。 江河去过明德书店？ 不错，江河跟我怀疑到一处去了，他也找人查了杭州那间明德书店。巧得很，就在陈友华死后，我从杭州回来，当天晚上明德书店就关门大吉了，门外贴了张告示，说是东家出门，归期未定，请书客移步别处。 这就说明书店有问题，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再顺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了，现在只剩下一个何友安，所有线索只在何友安一人身上。 我到现在依旧想不通，何友安为何要委托我们查威胁信的事？如果一切都与他有关系，他这样做只会让本来没什么人注意的事情反倒引起我们的关注。 两种可能，一种是事情与何友安无关，他不知道沈时期想杀陈友华， 也不知道陈永华逃脱暗杀，两人会前后脚出现在那间书店，完全是出于巧合。另一种可能是他与陈永华是一伙的，他将我们拉入局，不过是想着可以在需要时将我们拖下水，说难听点，是把一些事情推到我们身上。 我觉得他不像是这种人。 你对他的印象已经偏离了本该客观的立场了。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的印象也已经形成一种偏见？ 你自己说过的，所有巧合放在一起就不是巧合了。陈友华去明德书店的时候，他怎么也正好就去了杭州，杭州那么大，他为何就偏偏选了明德？ 陈文栋要杀我，那张纸条他本来可以选择不发的，这说明他对我们还怀有基本的善意。 你太天真了。 老岳，虽说人性未必本善，但何佑安至今也没有做过什么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认为此事还能在他身上再突破一下。 说说看。 就当此事与他无关，陈永华肯定还有同党，如果真是他杀死沈时七，陈友华的同党说不定还会对何佑安下手。我以此告诫何佑安，看他有何反应。 如果他什么反应也没有呢？ 你能不能对我有点信心啊？我在看人这方面一直都还挺准的。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